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呢是晴天，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气温零下一到一度，相对湿度呢20%。今天下午呢是晴天，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一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天，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40%。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大半时间近地面为偏北风，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一到二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玲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前段时间呢，北京啊一套跌幅40%的学区房呢刷屏了，那很多的学区房呢也出现了降价的一些趋势，市场呢进入了冷冻期。那这个是否说明在这个房子这个止住不炒的理念之下，在这种教育改革持续扩散的今天，这个最坚挺的房子是不是也熄火了呢？那房地产市场真的是不是转向了？那学区房到底还值不值得投资和购买？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阿伦侃房的阿伦，你好。 高老好，听众朋友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关于这个学区房的事儿哈？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有什么样的这种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这个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啊，公众号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啊，整个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直播，晚上的7点到8点啊进行重播啊。那这周呢也是恢复正常了。那大家呢在这期间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留言。另外比如说您要有法律的一些房产问题，也可以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啊一起留下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大家来打电话。好吧，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事儿哈，就是说说这个学区房啊。这学区房呢一直呢是我们大家这个聊，不管是聊天还是说真正这个买房，都是一个热点啊。 对。 之前我还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哎，挺逗的。这个孩子刚出生，也就是几个月吧。那天去看他的时候，然后那朋友就说了，说：“哎呀，我琢磨在西城买一套学区房，把这房卖了。”我说：“您这孩子刚出生就着急买学区房。” 哎，我有一个朋友还没怀孕的，就要跟我说 考虑 想买房。我当时两口子刚结婚，我说那是不是买那个自住婚房什么？他说我要买学区房。当时我也是 一步到位了， 对，真的是这种情况，在这个 特别 购房当中确实挺多的。他会这个，因为他会担心未来有升值嘛，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学区房。涨得比较快啊，后来因为这个调控政策房住不炒，这个学区房有一定的回落，所以大家就会陷入到一个比较迷茫纠结的状态。 没错啊，所以像基于刚才这些例子吧，我们今天也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就现在这个学区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那是不是很多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还是可以去买，或者说是不是可以改成租，怎样啊，一会儿我们再聊啊。那咱先说一下目前北京这个学区房的一个情况吧。那可能说到学区房最火的那肯定是西城。 对， 然后海淀是吧？对， 就是东西二城加上海淀吧，应该说是比较火的。但是最近几个月以来的这个数据显示，这个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分别累计下跌了13.17%、12.77%和12.28%， 差不多都下浮了不少。 对，就是下浮了一成多嘛，然后跌幅也是排在各区的前三位。其实大家如果是往前时间推一年的话，记得这个北京学区房比较疯狂的时候，这个中介最高挂出来这个一套房子是，我记得是46万一平的这个天价学区房。在这个调控的这个冲击之下呢，学区房的概念其实也在变淡，包括这个学区房市场确实是有一些降温的一个情况。以前这个金融街啊，包括这个咱们这四九城皇城根下边这个学区房呢，热门的学区呢，每平方米20万的学区房已经是基本上消失了，有的学区房的报价可能也降了很多，有的甚至说达到了100万的量级，就是降价很多，因为确实是它之前很贵嘛，比如说20多万一平的话，那这个，它这一套房子就是按50多平算的话，那它可能就1000多万。 对， 那降了一成的话，降100万也是比较正常的。 对，因为我觉得它是之前就是可能泡沫太多了。 没错没错。 因为你想，不管怎样，就算它学区再好，然后呢，因为毕竟像一些老城区，因为好学校都在一些老城比较多嘛，那个地方按说房子本身其实真的不值那么多钱。因为可能也比较老了，是吧？有要有的还没电梯，然后物业也不好，是吧？那按说其实只是占一个地段和周边配套的话，也不值那么多钱。就是因为有学区，就一下子好像 比其他都要好。而且我觉得很多这个买学区房人的心态是，就是说我这个买完之后有学区，然后孩子我上完学之后，我再给转手卖掉，卖给其他想要学区的人。我而且这房子升值，我觉得 很合适。哪怕租房也行啊，你这学区房租房其实也很贵呢， 就是， 大家都这么想。 对，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合适，说相当于我这个暂时先花一笔钱，未来我还能享受它升值，还能享受这学区，所以导致这个学区房的热度也一直都比较高，而且确实是在这个北京的这个三环到五环之间吧，这个区域的这个优质的学校也是比较少一些，居住在这个名校扎堆的二环以内的这个包括海淀的这些人群呢，很多也都说实话就是有一个关注度吧，包括这个有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就是目前虽然说这个教育的这个改革的这个试点包括扩散呢，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一个供给和需求确实是有些不太平衡。包括这个咱们北京市各区这个教育这个学校的这个划片啊，包括这个所谓这个租购从权的政策，其实它是需要有一个时间来消化投入到市场当中的这个，所以也之前这个学区房也导致了它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热度的一个增加。 但是反而我觉得可能毕竟啊，这个还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原因在，所以短时期之内这种学区的这种概念应该还是不会消失的。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个现在来看，这个买学区房跟以前可能又不太一样了。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学区房的价值其实是可以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是这个学区房房子本身的一个价值，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学校的这个入口价值。这就是所谓这学校的价值，就是这个学区房的这个所谓的溢价的这部分。在这个房价下行的背景下呢，这个学区房的这个溢价部分相对来说这个空间是有一定的减少的，所以说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二手的学区房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回落也是在这个符合市场的一个供需关系，我觉得。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大聊特谈啊，大聊特聊的这个关于学区房的事儿。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这种问题和疑问啊，包括哪个区域你比较想了解啊，也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大家直接在公众号上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刚才呢，我们也聊到就是现在大家考虑学区房的这个价值哈，比如说一些这种学区房的这种溢价之类的，那比如说通过一些重点的北京重点小学的附近的这个二手房的一个监测的一个分析吧，就是现在目前大家这个基于想买学区房的这个目的除了刚才说到这个本身就是上学，要不就是投资什么的，还有其他的吗？ 就是其实来讲，目前，重点小学的这个学区房的整体溢价率确实是关注度比较高。我们这手里边有一组数据，就是说，咱们北京前十名的重点小学的学区房，整体的这个溢价率达到了17.18%。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这个各区的这个学区房的价格其实是回落的，就是回落了12%，就10%到12%之间吧。但是这个前十的小区的小学的这个学区房不但没有回落，还反而是应该说是上涨了17%多。所以说这个溢价率的话的提升也是也是体现出这个购房者对这部分学区的一个关注。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其中这个海淀区的这个溢价率是最高的，达到了这个 21.13%， 然后东城区是 17.06%， 西城是 13.33%， 所以说这个东西二城的这个教育资源相对分布是比较平衡的，而且是在中心城区，所以房价也整体在一个高点。但是这个东西二城的重点小学附近的二手房溢价率是要比海淀要稍微低那么一些的，所以这个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市场对于这个学区房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热度。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学校是溢价率最高的，就是这个东城区的史家小学。史家小学的这个学区房的溢价率达到了 31.09%， 这个应该说是远超其他的这个小学的这个溢价率。这个也是符合它这个目前的一个排名。目前那个东城区的重点小学的一个排名由高到低分别是这个第一名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史家小学，然后还有这个和平里四小、和平里九小、黑芝麻胡同小学、景山学校小学部，还有光明小学、和平里一小、惠文一小，然后辅学小学，还有医师附小。所以这些排到比较靠前的这些的这个学校的学区房呢，相对来说抗跌性还是比较强的，就是虽然是在这个整体大环境平均下降了10%几的时候，它依然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溢价。 刚才说的是关于这个东城， 东城，对对对， 那我们下面再来说说西城吧，因为西城之前咱们有学，一般小学可能觉得西城的教育是最好的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西城也一直是居高不下，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 西城区的这个最高溢价率最高的学校是这个玉祥小学，它的溢价率达到了22%，然后排名前十位的由高到低分别是玉祥、北京实验二小、五路通小学、西师附小、中古友谊小学、裕民小学、北京小学走读部、三里河三小、黄城根小学和北京实验一小。从这些西城区的这个学校来看呢，这个相对来说溢价率要比这个东城要稍微低一些。这个最高的是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玉祥小学达到了22%，最低的是这个北京实验一小，是9.13%，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然后在三个区，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东城和西城嘛，在三个区当中其实有一组数据是有一点点意外的，就是说可能大家认为这个东西城可能会更高一些，但实际上单独的学校的话，就是说整体的话东西城肯定是更高一些，单独学校最高的其实是海淀的这个学校，是中关村三小，它的学区房溢价率达到了34.12%，那也就是涨了三成还多。这个是海淀区相对来说热度最高而且溢价最高的一个学校，然后其他的包括有五一小学、中关村一小、石油附小、人大附小、中关村二小、海淀上地实验小学、人大附属中学实验小学，还有海淀实验小学和翠微小学。在这其中呢，三小中关村三小是这个溢价率最高的，刚才说的是34.12%，然后最低的是翠微小学，只有8.96%，这也是在三个区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一些的。 反正不管怎样吧，我觉得像这些小学周边呢，毕竟它可能因为之前的一些这个历史原因， 没错， 就是包括周边的环境啊、配套啊什么的，所以它才会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 ， 对， 高度，对。对 那你比如说像现在啊，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种住的这种需求更多一点了。那你觉得这个未来的这种发展，就是甭管它现在溢价率有多少，那未来的情况，大家可能还会这么去注重这种学校的？这种房子吗？ 其实也有很多读者朋友就是说问这个买学区房的问题。其实我个人还是坚持说，你如果是要买学区房的话，那其实来讲，房子本身的价值并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学区的价值。因为实际上来讲，如果是你要是追求房子本身的价值的话，这些学区房的房子本身的价值其实来讲根本比不上这些市区内的很多新房，甚至说这个五环外的一些新房，那人家可能虽然说地理位置没有那么优越，但是由于是这个新建的小区，各方面的这个建筑理念啊，包括这个施工的这个材料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不像这个二环内啊、三环内的这些项目，这些小区基本都是属于这种老小区，不说是老破小吧，可能也都有10年20年的房龄。 是。 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其实住宅的这个居住属性其实还是比较差的，这个环境这块。 没错。 更多的其实是因为它这个学区本身的价值，就是最简单的例子， 曾经有一些学区周边的二手房，然后这个价格很高，可能达到15万以上。但由于这个教育改革之后，然后有一些学区的这个划片出现了一个重新的划分，那它这原有的这个小学比较好的小学，然后可能就换成一个普通的小学。 嗯， 那它这个房子这个价格就硬然急跌，就是可能会从10万加就跌到了这个7、8万。 嗯， 但是这个或者6、7万，就是这个。在学区房市场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没错。 这个小学划片这一块其实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个焦点的话题。 嗯，因为确实啊，之前咱们最开始也举了一个例子嘛，就是说这个还没刚出生哈、啊，或者还没出生就想着学区房的事儿。但是也确确实实，因为每年可能各个学区的划片它都不太一样。 嗯，是这样的。 所以就说，你说现在你买了以后，这个那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就是说、到一个整体都还不错的一个区啊，我觉得随便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而且相对来说、新一点的这种房子就更好一点。 对对对。 嗯，那下面我们也来对比一下啊，就是说现在不同的，比如东城、西城和海淀。非学区和学区的这个价格是多少？现在目前的一个价格，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这个非学区和学区的价格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东城区的这个府学小学，学区房的均价是114389，非学区是103158，差了10000吧。 嗯， 溢价率是10.89，这还是很正常的一个溢价率。刚才咱们所说这个10家小学，是这个东城区溢价率最高的。它的10家小学的学区房的均价是达到了115725元每平方米。然后非学区的价格只有88278元，相比于这个10家小学学区房呢，相差了31.09%。 嗯， 所以这个是差出三成的话，确实是比较多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像这个西城区，刚才咱们所说这个溢价率最高的学校是玉祥小学，玉祥小学周边的学区房现在的价格是121803元每平方米，然后非学区的价格是99840元每平米，对，差了，就将近3万吧，就是2万大多，然后这个溢价率也就22%，而这个。东城区相对这个前10的小学当中，溢价率最低的一个小学是这个北京实验一小，它的均价是111794，非学区的均价是102438，差了10000多一点，12000不到。 嗯， 然后这个相比之下，可能就是溢价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小区学校的学区。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海淀区，刚才咱们刚才提到这个海淀区的这个最高的学区是中关村三小，中关村三小目前的这个学区房均价是120944，也突破了120000大关。这个非学区的呢只有90179，就刚刚破90000，他们。之间的差距是达到了30000多，溢价率也是高达34.12%。这个其实来讲，在这个海淀区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价差。那前十名当中，排名第10的这个学校是翠微小学。翠微小学的这个学区房的价格是88378，非学区的均价是81109，所以说其实只差了7200块钱。差不多是这样，就是也是在三个区当中唯一一个价差没有超过10000元一平方米的这个学区房。 嗯， 所以相对来说，从这个最高和最低的三个区的基础数据，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教育资源的一个相对的不平衡还是比较明显的。 嗯，那我们下面来说一下，比如说在购买学区房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 嗯，在这个购买学区房当中，其实有一些应该是分了几个部分吧，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首先，第一部分就是这个部分的知名的名校，也并非是买了这个教育地产就能上名校。有的学校对落户时间有要求，学校划分也有可能会出现变化。这个其实是大家需要根据这个情况来注意的。所以说，可能说您这孩子可能才出生不久，你现在就去买这学区的话，是存在很大变数的。一般也不太建议离这个，如果你是纯是为了孩子上学买学区的话，不建议你提前那么久去买，因为确实是有很多变化。这个划片的话，在未来，你比如说你还有2年就上学，那可能变化还没那么大。你还有，我认识有的朋友是孩子，像您刚才说，孩子刚出生，包括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孩子还没怀孕呢。就买学区房了，你说这个现在买的是学区，那以后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 嗯， 这确实是有存在一些问题。 这是第一方面，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第二方面就是这个确认这个教育地产的名额是否被占用了。最简单的就是原房主的房屋出租名额被租房子女占用，这个可以去这个居委会查是否有备案，然后原房主自己的孩子或者挂靠户口的孩子占用，这可以去辖区的派出所去查，找这户籍警察查询这个名额。所以说最简单一点，比如说这房子我房这个业主卖给您了，但是他这房子可能卖的时候他的子女正在这个学校正在就读，那你如果他是正在就读的情况下，您买回来之后您的孩子就在他孩子没有毕业之前是不能享有这个学区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吃亏，也是需要大家有一个注意。然后第三个提醒的就是这个划片其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受这个生源人数的影响，这个教育部门会对每所学校招生区域的名额做出不定期的调整。其实购房者在买之前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询问这个咱们北京市教育局的这个情况，然后来了解清楚再购买。买你这个学区周边的这个学校这个未来的一个情况你要都搞清楚，这个其实是一个工程量还蛮大的一个工作。因为不像说咱们买其他的正常的商品房，咱买商品房的话咱就看看这个开发商的资质啊，看一看这个房屋质量啊，看看这个交房啊，包括这个地段啊，包括小区这些东西就可以，这都是明面上的东西。而这个学区房相对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学区本身，而这个学区本身可能就牵扯到一些划片的一些变化，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需要大家提前把这些东西都想好。 对，而且这个基本上还是得当年去问，就或者说头一年你 提前 了解一下， 一年以内去问，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 因为这个要问一下，比如今年是划的哪儿，真的还不太一样。 没错，没错。 对， 基本上就是一般可能一两年两三年会有一个微调，然后五年到八年会有一个大的调整，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前问清楚，毕竟这一套房子也是蛮贵的。 是。然后那还有啊，就比如说我们这边也是有朋友来问啊，就是说这个现在目前那到底这种学区的房子值不值得买和去投资呢？ 我觉得投资房那个投资学区房的这个热度确实是比以前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您的孩子在近两年有这个入学的需求，然后您又特别热衷于给他买一套学区房的话，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投资的。但我不太建议像以往那种说提前好多年就买学区房投资的，那个变化太大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可能说你如果是你是单纯为了投资而对于自己孩子居住这个使用学区这块没有什么需求的话，我觉得可能要慎重一些，我觉得。 还有啊，我们这边有朋友来问啊，就说这个家里可能会有户口啊，就不想买这个带有学区的这种房子，但是呢又必须在那边去买一套房子住。就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比如东城西城的这种啊，它是有户口的，但是呢可能之前就是一个小平房啊，或者是这个特别小， 明白、 啊、可能是没法住啊，因为毕竟有些， 但是它有学区的这个 有 名 额，对 额， 但因为有的这种房子吧，你看它有的是没厕所，因为你这以前的这种老平房都是这样，要不没厕所，要不就是没有燃气啊，都只能用电、或者用煤气罐之类的，所以可能还是先要买一个这种房子可以去居住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怎么去挑？因为他也不知道哪些是属于学区，哪些不属于学区，因为价格能差不少呢。 这种呢我觉得如果是您在本区有户口的话，可以就是如果是买的话真的是可以买一个相对不用那么贵的一个学区的小区。因为确实是你已经在本区有户口的话，你再买一个特别，因为一般都是你在本区没有这个名额的话，你可能会去考虑去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学区。如果你在本区有名额的话，其实你就在这个本区当中的一个相对你比较认可的一个范围之内就可以买一个普通的一个学区房，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就没有必要。 那你说像他这种情况到底是买一个值呢，还是就在那边租房值？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这种学区啊，可能他的 租 金还挺 高 的，确实挺高的。 这个如果是按小学算的话，那小学有六年的时间，一般现在这个学校学区周边的很多房租可能一个月都得七八千至少，然后这个一年下来也要八九万十万这个样子，然后你六年的话可能就五六十万。如果是说这个资金条件允许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买一套，然后到时候再转手给他卖掉。如果说这个咱们这资金情况不允许，那就没得他了，那就是 对 对， 还是要看自己的。 对对，还是看自己的情况。但是我个人不是特建议像以前那种，就是说以前可能在这个两三年前的时候，我会建议身边的朋友，就是说，一定要上车，就是说这个一定要买，就 东凑西凑的也要买。但是目前这个房住不炒的情况下，再加上这个政策被限制比较严，其实还是要量力而行。就是如果你买完之后手里还有余付的话，不是特影响你，肯定买房要有一大笔支出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但是说不至于说买完这套房子之后咱们这个生活就一下说句不太恰当的话，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嗯， 这个可能就是不太好了。 明白，所以哈，这个还是要量力而行哈，就是千万不能说因为自己要买房，然后自己背上债，然后吃也不敢吃，喝也不敢喝，玩也不敢玩了，是吧？ 是这样的。 对对对，来，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啊，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还有公众号的方式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然后你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有一朋友问到一个其他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外地人在北京落户的问题，这个你了解吗？因为有朋友说，说这个有积分落户，有没有什么具体细则什么的？ 哦，这个我对这方面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研究。 这样吧，我们一会儿那个半点的放广告的时候，给大家稍微查一下， 好的， 查一下，然后呢，及时的这个告诉大家啊。然后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问题都可以来问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然后还有一个啊，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在这个买这种学区房的时候呢，就是首先他肯定是考虑的是价格，对吧？因为这个价格还是挺重要 的， 对，差的真不少啊。有的可能六十多平米的房子就卖个八九百万这种，就很多就纠结，因为有些朋友说这个要不要把就外面的房子卖了。然后呢，在市里呢买一个这样的房子，然后等多少年之后再把这房子买，再折腾出去啊，就是觉得可能会比较的折腾吧， 很苦这样。 嗯， 我觉得这样的话真的是很苦，就是你可能因为你为了买这学区房，然后卖一套房子之后吧，然后学区房的这个居住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可能你这个在孩子上学这六七年时间当中都会过得比较艰苦一些，然后这个住也住不好，然后还得还贷款，各方面的因素，我觉得包括还有这个学区的这个变动的风险，以及这个学区市场未来的一个不可控的一个风险在里边，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还不，我个人也不是特别建议，就是说如果您把这个学区看得很重要的话，就是说我家孩子非得上那个小学不可，我觉得这个咱们另当别论啊，就是说普通家庭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根据自己情况就量力而为。 好的，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问啊，再重复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了。东干北京说，外地人在北京落户好办啊，叫到北京来就行了。 这个正常的话，你首先在落户的话也得是有一个购房这一块，包括这你购房的话，就最起码最简单的，你得有这个五年的社保和公积金，这个连续五年的一个缴纳才有购房资质嘛。 没错啊。好吧，那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来查一下吧，查一下这个，到时候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来问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学区房的事儿啊。当然了，这个很多朋友如果有一些对哪个区域比较想了解，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您就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朋友问。晚上我们的重播时间啊，是这周呢，我们也是这个上一周因为有特殊的安排嘛，所以上一周呢我们是半个小时啊，那这周呢我们就恢复正常了，也就是晚上七点到八点啊，一个小时的这个重播时间，那周六日呢还是半个小时，所以呢在这儿呢跟大家说声抱歉啊，那这周就恢复了，大家可以正常的来听就可以了。另外呢，平常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在公众号上我们看到了会及时的回复大家。如果您有房产法律问题的话，那大家呢其实是可以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一起留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给大家打电话。那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

白盆窑两地块，因为没有企业报价是流标的。可能也是跟这个很多企业对于这个公共产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盈利相对来说，它可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考量，我觉得这也是比较符合市场的一个规律。但是我觉得从整体来看，这个今年公有产权的这个地块的供应也是延续了去年的态势。仅仅在这个一月份，北京市国土局就已经是有这个连续三次的公有产权地块的一个出让的情况了。那么在这个以往一月份相对是一个土地成交的并不是什么旺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公有产权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也是对未来公有产权的一个建设有一个比较大的利好。而且因为北京市政府在去年也承诺，从2017年开始的此后五年时间内，每一年都会有50,000套公有产权的一个入市，所以说这个地块的供应对未来的一个入市也是贯彻了此前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需要。 公有产权啊，我们一直也是在等待啊， 对， 然后呢，其实很多朋友还是挺期待的，就是能有做最多越多的这种地块能进到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房地产市场当中来，给提供我们很多朋友的这种居住的需求啊，我们还在期待。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第二条信息。北京市代市长陈吉宁表示呢，说北京2018年呢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的租赁市场，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的一个管理，然后落实承租人稳定居住和享受公共服务的一个各项保障政策啊。 其实这个长租公寓对于这个北上广深这些城市来说确实都是在大力发展的。目前来讲，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长租公寓确实是在18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作，包括这个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这一块也是开辟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先例。目前来看，长租公寓领域在北京市场当中现在已经有几家比较大的显露出头角了，比如说像这个自如啊，包括像那个我爱我家旗下的这个长租公寓的产品。现在来看比较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这个现在的一个长租公寓的一个盈利模式。我了解到其实在过往的几年当中，很多资本也是把资金投入到长租公寓的领域，就是说白了可能烧了很多钱。但是长租公寓一直是处于这种叫好不叫座的一个态势，就是说很热闹，这个市场也比较大，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域，应该说是一片蓝海。相对来说呢，更多的这个企业，包括很多房企啊，我发现也都进驻到长租公寓的领域。然后，他们通常都会在这个长租公寓的起名这块叫什么什么寓，就是这个房企的名字加一个公寓的寓字，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实际上来讲，目前市面上活跃的这十来家长租公寓的这个项目呢，大部分都处于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一个情况，就是其实住的人也是挺多的，但是其实算下来的话，可能这个有点入不敷出吧，就是说现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未来怎么样去发现一个这个长租公寓一个稳定的一个盈利模式，我觉得是市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都说你这个东西长租公寓是有利于这个青年人在这个买房之前的一个过渡期嘛，这个租房。但是对于企业来说，他投入到这个领域也不可能是一直让人家赔钱。那如果是赔钱的话，你这后续的话就很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坚持不住的就要退出这个领域，所以这个也不利于这个长租公寓领域的一个发展。所以相对来说，现在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盈利模式，然后破局，对于这个长租公寓的这个从业者来说，是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长租啊，真的是很多朋友的这个需求。 没错。 然后呢，这个尤其比如说刚才咱今天正好说到学区房嘛，那在学区房这个二环里面，是不是有这种长租公寓能够出现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期待的，因为确确实实这个以前的这个房租价格比较高，还有很多你想学区旁边周边都是一些要长租的嘛，最少你至少得住6年的， 对 吧？ 对对 对。啊，那这么长的时间，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又稳定，然后呢价格又比较的合适？是，再一个呢，就没有很多乱七八糟事儿的这种哈。其实很多人还挺需求的，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在期待着今年或者是明年会不会能有些出台。 我相信这个今年随着这个市政府对于长租公寓的这个领域的一个推进，这个所谓大家所说的这个国家队入市吧。因为其实在这一点上来讲，北京和上海做的各有特色。北京是从这个制度上有一个创新，这个推进集 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这一块。而上海呢是在这个相对来说是在这个实质领域，它在这个进入长租公寓的规模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速度上的一个领先。就是我了解到，因为我最近也是总去上海，这一个月已经去了三四次了。这个去上海出差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包括像上海地产他们这个开发的这个长租公寓项目也是非常多，占到了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情况。他们一家央企就一家国企就占到了这个上海长租公寓领域的这个大概二分之一到就三分之一到这个四分之一这么一个比例吧，可能是。就是所以说目前来看，北京还没有出现这种较大规模的国家队进驻的一个情况。未来随着政府的这个制度的完善之后，相信会有一部分这个长租公寓的这个新的项目然后入市，也对于青年人来说也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没错。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今年北京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呢，着力推进以工地290万平方米共有产权住房和600万平方米的商品住房的建设，尽快的形成市场供应。但是对于东西城这样的土地资源紧张的区呢，又该如何去解决呢？这个也是刚才其实我们一直在要说的一个事儿、 这个确实是这个一个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话题。在这个目前来看，这个从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今年是有290万平方米的共有产权的住房要推出，然后600万平方米的商品住房。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在共有产权和商品房双向驱动的一个情况下，市场的这个供应量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加。之前在2017年年末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说这个18年的市场会怎么走啊，然后其实来讲也都是比较建议今年在年中的时候多关注一下市场的一个动态。因为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咱们北京的这个土地市场还是供应量比较少的，所以导致2017年的项目很少，各家可售的货值也不多，所以说很多购房者都反映说，这个各个区域都没有什么新项目可以选的，项目比较少，然后价格呢其实又并不是太低，就是说因为这个，供应量比较小嘛，这个供求关系所以导致的。在今年来看呢，这个供应量的一个有效的提升，包括这个5万套保障房的一个入市，对于这个平抑，首先对于平抑房价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帮助的。另外从这个竞争角度来说呢，有这么多的这个项目入市呢，互相之间彼此的一个竞争效应也会导致各家的价格趋于一个较为平稳的一个状态。就这个对于购房者来说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形式，因为也是难得进入到一个买方市场。所以说这个我个人还是觉得，如果是大家，如果是你要今年想要刚需买房的话，可以看看六七月份的时候会有很多项目去入市，包括四月份的时候北京就有这个春季房展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是在这个农业应该是在农业展览馆，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自从去年417新政以来，北京市相关部门呢出台了20多项政策，同时呢也在供给侧加大住房供应力度，提出未来5年新增建设150万套住宅的目标。那昨晚啊，市住建委主任呢也是做客市民对话一把手栏目的时候披露啊，从317的这个新政到去年年底，北京二手房房价已经下降13%，那今年楼市将坚持调控不动摇，继续保持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调控定力。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2017年317新政以来呢，这个北京市相关部门确实出台了很多的调控政策，这个调控组合拳也让这个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温。而且在这个供给侧的一个改革的一个背景下呢，这个住房供应的这个力度也是在有明显的加大，包括提出这个未来五年新增建设150万套住宅的一个目标。就是对于大家都说这个供求关系嘛，你这个以前咱们北京的话供应量一直都是不多的，所以说这个需求量一直都没有，都是在一个高位运行，所以说经常出现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热点区域，像刚才咱们提到这个东西二城，就是可能出来一个楼盘，然后可能很多人都在抢，因为项目很少，然后关注人特别多，大家都想要在这个好的地段去谋得一套房子，所以这个对于市场来说确实是就很，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去降温。但是在这个2017年之后呢，这个一系列的政策包括一个供应的情况也是有效的抑制了这个北京的二手房的房价，现在来看下跌13%应该是对市场的一个真实的反应。而且其实我关注到不光是这个房价降了13%，二手房这块现在就是这个二手房的转化速率在明显的下降。就是以前比如说您这个家里边有套房子，我一平卖5、6万也好，卖7万也好，这个 可能很快你挂出去之后，十天半拉月就能卖出去，或者说最长可能超不过一个月。但现在你这一套房子正常情况下，如果你要是不降价的情况下，你挂出去可能两三个月都卖不出去，甚至是无人问津。这个也充分说明这个二手房的热度在降低，其实也是调控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显现。 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土地呢是硬通货，对做规模和再融资至关重要，无物可替代。快入2018年的1月，这个新时间的这种片段啊，土地抢手低价上攻，火连环上演，剔除土地资产这个硬通货的成分，房企呢不断扩展土地储备。除了应对未来增长的需要，我们还值得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房企对于土地稀缺和地价上涨的一个恐惧，是促使他们不得不创造条件去拼搏。 其实这个很多房企就开玩笑说，这个拿地是找死，不拿地是等死。这个确实是很多中小房企的一个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不拿地的话，你没项目，慢慢你就淡出视野了，而且你这个各方面，一个房产公司如果没有地的话，你开发什么呢？这个公司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你如果拿地呢，现在这个市场情况又比较没有以前的热度那么高，所以也牵扯到一些风险，而且地价其实并不低，但是由于各方面的限价的政策，可能你拿这块地不便宜，三四万一平，然后这个你售价的话，可能一限价的话，可能也就六万多一平。这个算下来的话，你的利润率就很低。很多房企有时候之前也抱怨说，这个利润率可能都不到5%。有一些的就是赔本赚吆，就是为了提升一个企业的一个形象，就已经不像以前那种平均利润率说动辄12%、15%这种，甚至20%的一个年代了。所以这个背景有一个变化，所以目前来看，这个土拍的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有野心的这个房企呢是玩命的拿地，你像一些大的房企，确实是基本上很多场土拍都能看着他们的身影，不管说能不能拿到地都参与一下。而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中小的房企可能这个顾虑比较大的，他可能就会更小心谨慎，可能因为你这一块地拿不好，可能这公司就完蛋了。这个就是说你在出手的时候可能会更加谨慎一些。这个其实这些中小房企今年面临的一个风险不单单在于这个土地市场，另外一方面，这个大型的房企的一个快速扩张，未来对他们的这种收购和兼并也是，比较直接的一个存在的。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这种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面呢也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你比如说啊，我们这边有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说在这个石家庄有三套房子，哇还挺多的。有一套呢是16年这个买的投资的房子，60平米，是82年的旧房。第二套呢是2000年的房子啊，现在呢也住在那儿，是90平米的学区房。第三套是2015年拿到的钥匙的房子，那房本呢是2017年九月份拿到的，132平，但由于是新小区，物业等各方面也都不太满意，所以一直也是空置。那这三套房分别是在她老公和她女儿名下，看国家对于房产的这种政策，她想把60平米和132平米的房子呢出售，换一套150平米左右的房子，说能出出主意吗？说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还有如果您认为我的想法正确的话，应该买石家庄的哪个区域的这种房子啊？ 她这个问题比较长，我一个一个来回答。首先是这个这位女士她现在是有三套房子的话，像她说的是她有一套，她老公有一套，然后这个 她女儿有一套， 她女儿名下还有一套。这个如果是为了自住改善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说您卖到这个所谓这个60平的，还有你这个132，因为132那个我想她就是为了改善嘛，但是她不太满意嘛，就是不太满意的话可能说要换一套150平的房子。但是如果是投资的话，绝对是不建议你去这么折腾的，因为相对来说150平、144平以上的房子在出手的时候不太好出手。但是其实我不太了解他的这个经济状况，我觉得如果说您要是想对这套132的房子不太喜欢的话，完全可以就把它只卖掉，就是卖掉这132的房子，然后其实换一个150的，就其实就加个20平左右的钱呗。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通过这个60平的这个房子有点太旧了，他担心以后再卖的话可能更加的卖不上价。我觉得如果出于这考虑的话，也可以给他顺手就卖掉了，还能换取一些资金。 区域的话，我觉得无论投资还是自住的话，还是要在这个石家庄市中心来购买。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就去石家庄有一个采访，然后也是看了一下这个石家庄的一个项目。其实他们石家庄的楼市也是跟北京又不太一样，他们这石家庄的楼市是相对来说中心区的这个热度比较高一些，然后可能这个所谓这个三环外啊这些区域可能价格各方面都有点上不太去，不像说咱北京，北京的话因为这个地铁是比较便利，石家庄现在也有地铁，但只有一号线二号线。北京的话咱们可能这个三环以内买不着的话，那可能五环以外只要有地铁的地方，那房子都很热的，热度都还蛮高。所以这个城市与城市的情况不同，这个选择的这个情况也是会有一个偏差。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如果是想要换的话，区域这块倾向于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个地带会换一套比较合适的房子。 嗯。好的，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比如说，这位朋友问到说，这个在顺义新城这个那边呢，有一套这个90平的房子，公积金贷款买的，现在每月大概还款呢是这个3500。16年的时候呢，8月为了小孩上学，你看吧，这又是学区房。 对对对，真的是，这种需求真的特别普遍。 对对，他是在学区房呢，东城啊，花了400多万买了一个小两居，当时也是因为没有钱用的这种各种这种贷款吧，包括。也是朋友啊还有什么的凑的这种 东拼西凑的， 对对对，贷了240。那从今天开始陆续有消费这种就是到期了嘛，就感觉这个压力，这包括还得还朋友什么的，就压力还是挺大的。 对对对，确实是 每个月的房贷和消费呢，就是各种的这种贷款吧，可能需要这个20000多，在想是不是可以把顺义那套房子先出手缓一缓压力。但是呢他老婆在19年应该有期权了，应该就可以兑出大约是300万，可能他还有其他的投资吧。 嗯， 说您说这个有必要再扛2年吗？说现在卖了还是把这种是还了，手头能落个100万啊，很纠结，就是要不要卖啊？ 其实这个他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确实很多人都是为了孩子，然后可能像您说买一套学区房什么的。但他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说东拼西凑买上了，但是你真正到还款的时候，而且这个还款随着这个还款的这个时间的一个提升的话，你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 嗯， 这个确实是，包括有一些消费的到期。如果说这位朋友你要是2年之内，你测算一下未来24个月你要是挺不住的话，那我觉得你还是卖掉的话，因为确实是。这个压力确实很大，这个也身边有很多朋友存在这种问题，可能也会根据这个情况来劝他去卖掉。但是顺义的话之前确实涨了一波，然后短期内的话我觉得可能不会去大涨，因为如果说你早晚要卖顺义这套房子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在这个今年年中之前就把它卖出去。但如果你还想自住的话，那你就再停2年。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你把顺义的房子卖掉了，然后像刚才说的还是能捞100万嘛，这个也不要闲着，等到这个19年期权再拿到钱的话，可以在市场上再转一转，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因为确实是你把这房子卖掉之后变现的话，这个现金肯定是未来会贬值嘛，所以这个大笔的现金还是不建议去留存到手上。 嗯，好的。我们这边东方北京问说，这个北京的这个房产税会对回迁房来征收吗？因为现在税具体还没有出来。 还这个问题我觉得2年之内还都不用考虑，我觉得基本上从这个立法角度。对回迁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相对来说，我个人分析啊，就是说可能不太可能对回迁房有这个出台，因为它房产税主要针对的是这个多套房，包括这个投机行为的这部分的人群，打击会比较大一些。 对，所以就是大家其实也不要担心啊，虽然具体的我们这个税 其实有些时候是这个有点过度担心的感觉，再加上有一些这个媒体的一个误读吧，或者说是这个有点添油加醋的报道，我觉得是容易引发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也可以理解。 对，其实不用担心，因为确确实实这个政府还是为老百姓做事儿的嘛。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他不会说这个不考虑大家的一些这种情况啊，然后就随便就 对，其实最担心有房产税的人是现在来讲还是有这种多套房的人。 对， 现在就比如说你有5套房，那可能这个是你就确实应该担心一下了，因为它随着这个套数的增加，它阶梯的这个征税是相对来说很有可能的，那可能就要挂牌一部分。 对。好，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其他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有人问说，这个刚到唐山工作一个月，发现那边呢到处也是在建房，但是同时呢现在有的这种住房入住率也不是很高，很多都是空的。据说今年北京到唐山高铁提速了，那唐山的房子可以买啊？ 其实首先纠正一下，这个不是说高铁提速了，是这个原来吧，咱北京到唐山是这个动车，现在又新修了一条就京唐的这个铁路，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高铁，确实速度比以前那个动车要快很多，而且这个，但是这个京唐的这个铁路在唐山的这个站和原来的这个唐山北站，其实是我当时去唐山踩盘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大概两个站相距应该是有个十来公里，就是这个是不是一个概念？大家在如果是去唐山买房的话，一定要多注意，别被那个置业顾问忽悠了，说这个我们这有高铁了，但是你买一房子离实际的高铁，它是挨着唐山站不假，但是它是那个挨着动车那个站点，这是其一。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说具体投资唐山这块，我个人真的是不太建议。在2017年的时候，十一之后去了三次唐山，在这个不同时段得出的结论，我觉得都是相对来说不太支持投资唐山。如果是在2016年或者2017年上半年的话，您要问我这问题，我觉得你可以投资，然后短线给它卖出去，相对来说可能会能挣一笔。但是现在的这种情况下，唐山的这个投资价值也已经不是很大了，而且也相对来说涨到一定的一个一定的程度了。包括我记得在2017年上半年的时候，唐山的很多房子才不到10000一平，后来涨到15000-16000。你说现在在一个相对的高位去接盘的话，觉得个人觉得还是不太明智。 而且现在咱讲究住，不讲究投资嘛， 没错 啊， 房住不炒嘛。 对，然后另外这个东方北京问说，这个请问一下，保定这个满城买房的升值空间大在哪儿？这保定哪儿啊？这满城区？ 不太了解这个。 但是保定就说买房的升值空间怎么样？ 保定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很多人都是会把它类比成这个泛雄安新区，因为确实离雄安距离可能比较近一些吧。但是我觉得现在河北首先是限购比较措施比较严厉，首先你能不能拿到这个购房的牌照，我觉得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来讲，由于这个限购比较严嘛，你买完之后投资的话，谁来接你的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问题的。 好的，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会收听我们之后的这个节目哈。那也欢迎我们明天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事儿，我们明天再见。 采访大家一下，1999块钱，现在能干啥呢？ 1999，冬天买件羽绒服吧， 简单维护一下客户吧， 充一次油卡吧，加几次油。 没错，年底了，咱们是各种忙啊，忙着维护客户，忙着新年的计划，忙着准备年货，忙着给家人买点新年的礼物。今天咱们要刷新您的三观，用1999块钱可以解决三家大客户的维护，可以解决双方父母的礼物，可以解决过年吃什么，是既吃得好又吃得实惠的大难题，那就是鲜芋仙的海参年末回馈活动了。 是的啊，鲜芋仙的海参啊，无疑是现在是咱们享购时间当中的明星产品了。野生的一级品，造就了这款海参的高营养，还有泡发率、含盐量都是海参当中的佼佼者。价格呢，更是让大家没有想到，按照市场同等价格，这一盒200克要花到1999块钱，但是我们的新年回馈是1999块钱，直接买一盒送两盒， 哇， 三大盒一模一样的野生海参只要1999， 是 划算下来每盒只要660块钱， 还不止呢，新年巨蟹肯定会有大惊喜，现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一年装海参的朋友还要多送您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卫衣床了。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108。